是谁说我冷过冰淇淋？偶尔我有一些调皮，不是公主病。你表现好，我卖个萌，当作你奖励。如果你也喜欢干净，就有加分题。毛茸茸的小爪让我挠着你手心，喵喵喵喵，有时会叫个不停，那是因为我喜欢你。 喜欢